而敏儀姐咧對住傳媒就話係引智叔為榮嘅。原本咧，佢哋曾經計劃過咧，喺疫情之後咧，就去中國旅行咧，攞咗地圖畫曬所有嘅路線。點知咧，呢個計劃咧就唔能夠完成啦。其實咧，人生係有好多嘅事情咧，都唔能夠預計嘅。正所謂人生係無常啊，就好似今次疫情發生咧，大部分人都冇諗過會發生啦。發生之後，有大部分人都冇諗過會發生咁耐啦，個影響咁嚴重噶。特別咧喺職場上邊遇到疫情嘅時候咧，我哋可以點樣去揾到出路咧？所以今晚咧，我啊請嚟我嘅好朋友，亦都大家對越嚟越熟悉嘅婚姻及家庭治療博士屈偉豪博士 Dr. 屈啊。 系， 系啦，咁啊，嗱，我哋身边咧认识嘅人咧，都或多或少都有失业啊，呢、這个疫情嘅打击底下，系嘛，甚至乎要转行啦，吓，飞机师转咗，即系揸车啦，即系 卖点心都有，卖点心都有， 系啦，咁啊，系你身边多唔多啊？ 我就比较多，比较唔多啊，因为我谂可能我系即系专业啦。 嗯， 大学教书啊，辅导中心啊，做行政啊，咁所以比较少嗱，所以其实即系嗰个群体，其实喺呢个特别嘅情景，其实唔 系 好影响。 系啊，嗱，其实有一个群体咧，佢哋嗰个经济咧系好咗噶，即系个储蓄多咗噶，因为佢支出 冇得去旅行啊嘛。 系啦，佢旅行可能一 又唔好出街食饭， 有成几十零廿万一家人去两三次旅行。咁十一月最高峰期系做呢个做礼噶嘛，嘢又唔使做系嘛，应酬又少咗。 原则上系政府出粮，大学出粮，我哋唔会减噶。 系啊，咁又唔担心即系执笠。系嘛？ 唯一我哋要应变就系点生存喺个逆境当中，我哋点样继续营运，仍然保持专业水准，唔好过之后裁员裁我哋，因为人生就系咁噶啦。你有困难，面对困难咧，你主动咧，嗰啲就叫解困；被动咧，嗰啲就叫做补镬。咁你嘢喺情势改变，成个生态啲变嘅时候，你仲喺度留守儿童。即係好似兒童咁嘅智商咁樣，乜都唔做，乜都唔處理，完咗你咪實太弱留強咯。 咁嗱，其實專業人士咧，包括醫生同律師咧，個收入都可能會少咗嘅，因為法庭都停啦，有段時間。咁醫生咧，直情即係冇話醫生連賣藥啊，即係感冒藥嗰啲藥廠，即係香港嘅講緊。都大跌啊！那個嘅銷售量， 理論上人人戴口罩呢啲咁嘅簡單傳染病係冇事 嘅 噃。 係啦，嚇咁啊，同埋即係大家嘅性接觸又即係除咗夫婦之外，其他出面就少咗嘅，咁又少感啲病啦，咁樣 咁都諗得到啊！真係敬佩。 咁啊，但係事實上咧，有一部分即係我包括基層啊，或者係喺中小企裏邊工作嘅人咧，佢哋就遇到嘅問題好大，但係有啲服務性行業重災區就即係旅遊業啦。酒店而家最近好翻啲啦，因為即係大家個宅旅遊咧，就大家諗到條橋啦，終於揾到條橋出嚟，300几蚊住一晚咁樣嚇，咁好多人去住啊，咁啊，但都叫吊住條命啦，都冇乜話好大嘅利潤噶啦嗰啲。咁但係如果旅遊業真係重災區嚟嘅， 即係我諗最主要就係其實你做緊個行業有得揀定冇得揀咯。 嗯， 嗱，你係專業人士，或者你某一啲係好穩定出糧嘅機構，你再加上保就業，咁嗰度真係幫到一部分僱主，係咁講。 舊年喎， 僱主啊，幫緊僱主。 今年未知喎，因為冇咯喎。 冇啦，唔會有啦，係咪？而且都係幫曬啲僱主。咁 anyway， 即係喺啲咁嘅狀況底下。我谂有得拣嗰部分，其实要谂下点样继续生存得更好。我谂辛苦嘅就有一群冇得拣嘅， 系 个雇主决定佢嘛。 嗯， 我已经决定 close 山啦，我间餐厅山啦，咁我点咧？ 系 或者我真系决定咧要裁一半嘅员啦，因为而家冇晚市啦，咁嚟而家开翻啲啦。咁但系靠， 但系都唔系好景嘅。开咗天龙茂嘅，你知唔知而家街市咧系好好景，即系因为啲人习惯咗咧系喺屋企煮啊，呢个第一、第二或者四人系 因为你知香港人噶啦，其实就唔会晚晚同自己家人食饭嘅，即系你搞来搞去得三至四个啊嘛，佢哋兴趣可能为啲外父外母即系姻亲啊，或者自己阿爸阿妈兄弟姊妹就嚟翻嚟食咧，就十人啊或者八人噶啦嘛，咁出唔到街食，一出街分两台嘅，咁啊索性喺屋企自己煮啊，咁所以街市嘅生意系好咗嘅，呢个系事实嚟嘅，而家供不应求啊啲课程系， 所以要转型啦，即系我谂冇得拣，要变有得拣啦，我真系认识人，甚至睇电视嗰啲访问，本来喺做紧即系空中少爷嘅，而家出去送外卖 系。 咁嗱，佢即係嗱呢種嗰種係打不死嘅生嘅精神啊嘛，喺冇得揀底下，佢堅持逼令到自己有得揀啦，所以我繼續送外賣啦。有啲人冇電單車又踩單車，我都見過啦。 咁嗱，早在乎咁嘅，一有冇後路啦，二咧就前邊有冇路啦，其實咁嘅即係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即係冇後路意思啊。喂，我如果唔做，我看我個儲蓄可能即係捱得三個月。我就乾涸噶咯，咁你就越近嗰個日子咧，就越驚噶嘛。你喂，今個月揾唔到工，下個月再揾唔到工，喂，仲有一個月我就冇噶咯。咁呢個後冇後路啦，係咪？但如果你話有後路嘅，喂，我仲可以有大嚿錢慢慢搣嘅，咁佢又唔使咁勇敢地去轉行噶，又睇下先噶，係咪？ 但你咪要殺出條血路咯。 係啊， 你即係有種危，總之有種危機感前瞻緊。我而家有冇危機咧？ 嗱，所以成日有人講啊，有危就有機咧。呢、這個講法咧唔係真理嚟㗎。而家有危未必有機啊，各位你飛機都冇啊。 等緊嗰幾日英國翻嚟嗰扎被困英國嗰扎， 有一日啦。 咁我。嗰度其實嗰度更加漫漫無期噶，喺英國出得門口啫嘛。但係同有一日有咩分別呢？我諗我係喺嗰邊，我都寧願翻咗嚟有一日啦。係 有一日之後就海闊天空啦嘛。唔係我諗，即係好多都係親人團聚嘅。如果唔係，點解要揀翻嚟咧？咁因為有一日喎，呢個代價太大嘅，實在 係。 咁啊，另一個就係前路啦，即係嗱，你後冇後路走，咁你喂前路你就係、是。轉工啊，轉行啊，但可能都冇機會喎、 啊。不過咁啊，我諗我轉一轉個話題，就係而家講緊有路冇路啦。但我自己嘅心理訓練就係，我覺得有路冇路都要先自己心中有路先得㗎。 有咩路咧？要請阿多多威教路。 唔係啊，即係有啲時候嗱，譬如我真係做嗰啲個案，本來係某間公司嘅部門主管，但係嗰兩個同兩間公司合併咗之後咧，人哋重整架構，梗係炒你㗎啦嘛。嗱、如果我公司買你嘅，冇理由兩個部門。解雇即系 解雇咗我自己嗰啲，又留你喺度啊，冇可能啊！ 咁佢因为咁，佢好接受唔到。嗱，我呢啲叫双重打击啊嘛。第一个打击，我真系冇一份工啦。但如果我心理质素唔足够嘅时候咧，我将呢样嘢觉得好丑啊，好面懵啊，接受唔到，有咩理由裁我？ 喂，真系落唔到台噶，唔好讲少。嗱，而家最惨咧，连酒吧冇开啊，你咩？以前仲话可以喺酒吧度吐下苦水啊，大家饮两杯啊。 落唔到台就由你拣啦。如果你觉唔系，所以我咪讲个心里头有冇路咯。我心里头冇路嗱，有个有头有面嘅人，有间。中學請佢畢業禮做即係去演講，佢行咗上台，啪就啪喺度啦。下邊啲中學生就笑，跟住佢哇個校長即刻企身，啲中學生咪即刻靜咯，大哥。咁呢個老人家呢、這個有頭有面有份捐錢起呢間學嘅起身，拍下件衫。人個青年人生就係咁嘅，跌低就起身啦。 哇，好嘢喎！執生能力非常高，同埋一個即係職場可以揾到呢個理由，令到自己尷尬場面變咗個積極嘅教導咁樣。 你可以就此劈炮，我就直情落台走人。 好冇面落台走人咁樣嚇。 咁嗰啲報紙梗係追嚟搶啦，最好呢啲新聞嘛，定係落去咁。嗱，呢個我係想講一樣嘢，我對呢個人即係我唔係評論呢個人，但係人生就係咁。我啪一声挂一跤，就此不起来。正如我头先讲个例子，我做嗰个案就自此佢一路都唔 佢有揾嘢做，但一定要揾翻同一個位， 同一個條件， 人工係啦，同一個 待遇，同一個嘅交通嘅距離咁樣。 咁呢個係同職場嘅遊戲規矩完全唔一樣嘅喎。 嗱，揀老婆得，揀老婆得，即係第一個你離咗婚之後咧，第二個揀翻同第一個老婆完全一樣嘅。咁你但係又問一個問題，咁點解你又要結婚咧？即係 咁你如果按照你邏輯就年紀細一半添，即係嗱揾工咧就唔好人工低一半， 係啦， 揾太太，哎，我敬佩你依樂，敬佩，你今晚顧住翻唔到屋企啊，定係已經去$300租定酒店 ，station 自己宅喺度旅遊。 嗰個個案好慘啊！佢嚟揾我做輔導嘅時候已經四年幾。佢一定要揾翻，但系你知唔知喺專業職場度咧？如果真系遇咗乜嘢裁員嗰樣嘢咧，其實個潛規矩就係我即刻揾翻第二份工，而且嗰份工咧係同對方針店嗰個 title 個名銜啫，係俾你都有咁 俾翻個名咁啊， 人工減幾多都唔緊要， 係 因為咧。職場上邊，如果你三年離開咗個位咧，你以後上唔到。 係啊，同啲業主學下嘢啦。業主就話租我唔減噶啦，幫我免租期俾多四個月你啦。咁即係咁。 咁佢都大家求生啫。而家其實好多鋪頭閂咗，就嗰個地方空置就有排都唔咩。 哇！張家嘴嘉年威老道啊，你行下，你真係幾驚啊！10有7係關咗門嘅啲鋪頭。 得有。旺铺即系大铺嘅业主，佢嘅求生就系嗰个餐厅真系冇能力个俾哦，真系冇能力交租。咁佢一几个选择，一咧就系入禀，入禀去法院就追讨佢啦。咁封佢铺头，卖晒佢啲嘢啦。咁可嚟仲嚟找数，咁又点咧？立晒人啲红酒咁点咧？咁佢最后就话嗱咁啦，租金就当我入股啦。你欠我几多租一路入股啦。到第日，即係佢就希望一兩年點樣起翻嘅時候，其實嗰間餐廳本身係好勁噶嘛。 嗱，阿智叔咧有句説話就好好啦，佢話咧喺個逆境裏邊咧，疫情當中咧，佢寧願就唔收租，唔好賺到咁盡。咁我覺得如果啲業主咧自己經濟能力好嘅話咧，都係即係從阿智叔身上學下呢句説話，唔好賺到咁盡。 呢、 這 個智叔係即係阿啟 智。廖啟智啊，係啊。 唉，諗起佢都不勝唏噓。你知唔知啊？我估唔到啊！佢哋結婚係我講到。 是咩？哇，真系唔知道、 啊。佢系第二次结婚嘅时候，我讲到噶。 哦，咩叫第二次结婚？ 你唔知咩？佢第一次两个玩高超嘛。佢同阿敏儿放晒风话大会堂婚，即系结婚咁，啲记者就飙晒个博，原来佢归咗荃湾嘛。 哦。 咁所以佢第一次系冇仪式嘅，佢两个玩高人啊嘛。 即系匿埋。 但系敏儿一路都觉得，唉，争咁啲嘢，争咁啲嘢，所以佢后来结咗。到咗成结咗婚十几廿年嘅时候，佢就我哋再行一次婚礼，咁嗰次就系、是、嗰次就系我喺恩福教会行礼噶、哦，我讲到噶嗰次好开心啊！嗰次佢哋唉重温翻最叻嘅就系敏儿，唔需要将婚纱放翻纸口嚟着啊嘛，都仍然保持。 所以人生嘅喺逆境里边咧，如果你过得到咧，你重温嘅时候咧，好似阿敏儿姐同阿智叔咁啊，重温嘅时候咧，系、你会觉得啊，真系好温馨嘅，系咪？咁我即系呢一个系一个盼望嚟嘅。 你而家睇到其实咪又系讲紧嗰个心里头嗰条路咯，即系痛一定痛嘅，一定唔舍得噶，但系拧翻转头沉淀咗之后，留低嘅温暖嘅回忆。留低嘅系我好幸福，因为我哋曾经走过一段路，而幸福嘅系我哋迟一啲会再一齐走嗰段路。 嗱，我讲一般性啊，杜立华，一般性咧系面对逆境咧，女士吓、就能够迎难而上嘅，即系放下身段吓，佢即系冇一份工，佢真系可以落街嗰度买菜，佢就得嘅。但系男士啊，多数一般上吓就唔得嘅。喂，我寻日高薪厚职，而家冇嘢做咁啊。穿着住西装喺中环继续行办翻工嘅， 因为你落到去又讲翻男女之别啦嘛，男人同女人就好唔一样嘛，男人系一世都死要面追寻要面噶嘛，男人要权要位要面，所以你做咗咁耐人，见过男人问到未啦？ 喂，女人唔要面嘅咩乜？佢成日都化妆化到咁厚， 喂，佢唔系要面，佢系要。 被爱、被重视、被吸引。 哦，即系佢化妆系想被爱嘅。 如果唔系，使乜我哋见到有啲人，即系你睇翻电话骗案咧，男人比网上情缘呃嘅不多。但系其他 哇，最近有单惨案就系一个 嗰单唔系 2.5亿啊，呃咗 2.几亿嗰个唔系讲爱情啊，但系好多喺网上骗案嗰啲女士啊，俾佢呵护，俾佢点嘅时候，俾人呃成千万啊，嗰啲亦都大把啦。女性追寻嘅系嗰种被爱，觉得自己被吸引、被肯定啊嘛。 即系钱财身外物，爱情先系至宝咁样啊。 咁正如男性都一样啦，有时即系，所以你见到男性事业失败或者生意失败可以自杀，你唔系听得太多系爱情嘅缘故，但女性好少话俾人炒咗自杀嘅，我哋冇乜听过。但系 戴劝义，即系收音机旁边嘅人，你听住咧就真系唔好拣自杀呢条路啊，因为自杀之后你就乜都冇，反而系你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烧，系咪啊？即系始终解决嘅问题咧，系解决方法多过嗰个难处嘅。事实上吓，你肯放下身段，揾下朋友倾下，同埋谂下办法。咁有啲嘅难关点都过得到嘅， 所以我哋譬如真系嗱，转咗话题啦。但系研究自杀嘅时候，我哋好重视个心理个因质素，就系佢嘅留恋程度、佢伤痛程度同埋挽回个可能性啊嘛。即系痛成点嗰阵时，同埋有冇得弯转，有冇得挽回，同埋仲有冇人生有冇留恋？我哋做辅导帮人跳出嚟，都从呢三着口。其实自己帮助自己，都系从呢三个着口。藉口入手噶，即系痛成点，系咪一定咁痛咧？我俾人裁员，系咪一定咁痛咧？定系我可以即系睇你点睇嘅啫？ 系啊，有时逆境里边咧，确实系寻物是金噶。我哋听听张国荣呢首歌《寻物是金》。 积压着满肚气不忿，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冥冥中都早注定你风或贫，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任你怎算安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功利，身要莫莫犯别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又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 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

事实上，除了三文鱼，臭刀鱼可能更加值得关注。臭刀鱼近年闹鱼荒，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被迫一再定出捕捞的配额。臭刀鱼是秋季时鱼，含有丰富的元素，能够预防心血管疾病和有利大脑，加上价格平，在亚洲地区很有市场，尤其是日本和台湾。不过臭刀鱼属于高油脂鱼类，必须要注意摄取量。臭刀鱼每年由南太平洋回游至北海道，但是近年区内渔获锐减。日本、南韩、大陆和台湾2019年的渔获只是不够2018年的三成至六成左右。一般认为是鱼群改变回游的路线，原因可能包括气候暖化令到海水温度上升，海洋流或者食物的改变，导致鱼群不再出现在同一个海域。另外，日本指责台湾和大陆在公海过度捕捞，以致到达日本专属经济区的鱼群所剩无几。在日本的推动下，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2019年首次定出秋刀鱼捕捞配额。以台湾为例，沿用之前的渔获数字为基础，捕捞上限是18万公吨。但是实际上2019和2020年，台湾只是分别捕到8万多和5万多公吨，趋势令到业界非常担心。委员会决定今明两年各成员的捕捞配额再打六折，并且鼓励渔民在六七月期间不要到特定海域作业，尽量保护未成长的秋刀鱼。其实例如鱿鱼、鳕鱼和吞拿鱼近年的产量都是下滑。根据联合国报告，全球三成二的鱼类资源因为过度捕捞而逐渐枯竭。要让地球的资源永续，人类才可以生存下去，这个课题实在是迫在眉睫。蓝地球，黄思恒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日星期三晚的广东广西由我林以乐主持，今晚的嘉宾就是屈伟豪博士，多得屈。我们今晚要分一个题目，讲紧职场逆境寻出路。刚才提到职场的冲击相当大，特别基层人士。但是有什么求生装备呢？可以 求生装备啊，我谂嗱，我就净系识心境嘅啫。 吓，梗系啦，我哋而家讲心境咧，我成日都讲个心境世界好紧要 啊。嗱，有个公式嘅，你积极嘅态度，然后解困嘅能力，同埋忍耐嘅能力，三样加埋就比较容易揾到出路。 积极态度嗱，有啲人系真系好消极下噶嘛。今日翻工谂下，哎呀死啊！会唔会冇工做咧？听日我老细叫入房啫，咁谂下，哎呀会唔会炒我咧？咁佢成个思维都咁消极。 佢之前惊都冇，冇即系都唔系好大镬。 嗯， 但系如果佢上到树叶都落晒，面对嘢嗱，呢个世界你要知道咧，所有困难都系生活嘅常态嚟噶嘛。 嗯， 我哋永远都 嗱，我有个朋友好得意啊，我每一个月同佢 Zoom 倾偈啦，佢就话：我话最近近况点啊？好多问题要解决，咁我话人生系咁，嗱你冇嘢做啊，坐喺度啊，你好多钱坐喺度冇嘢做，你都要解决问题。今日瞓醒之后点样过咧？ 呢个世界就一系你自己解决问题，一系就人哋帮你解决问题。我插住条喉嘅时候瞓喺度，咪人哋帮我解决 问题。哇，那个系完全解决唔到问题啊！ 喂，有班人，但如果我哋人生，譬如嗱，好似即系我喂一句。我哋永恒嘅金句噶啦、 啊， 半杯水听过啦， 听过啦， 哇，仲有半杯水啊，哇，得半杯水咋、 啊？同埋唔好人比人比死人啊！呢、這个世界系咁啊，系嘛？你话你惨咩？咁可能隔篱有一个比你更惨、啊。 所以我咪讲俾你听，我做个辅导就系、是。 啊，佢就係咁，佢唔揾嘢做啦。 嗯， 咁所以我後來話：喂，你去讀下書啦，以你嘅學歷，你嗱讀翻書就仲有機會，但係嗰條氣唔順，最後佢就繼續 讀翻書，即係讀西洋嘅書，就有咗機會啊！ 真係頂你唔順，即係重新讀書啦，即係考照正啲。我話你讀下微算啦、啊、咩精算啊嗰啲啦，嗰啲未畢業都有人請噶啦。你已經要接受現實，你 精算都冇人請啊！而家要讀翻嗰個電腦嘅 program 啊， 精算仲有人請啊！而家因為嗰啲保險啊，嗰啲佢算死草嚟噶嘛，精算係一定贏硬噶嘛。你買 保 險， 保單點計出嚟啫？係咪就咁咯？ 咁嗱，你呢個積極態度啦，譬如有啲人真係樹葉都落曬，就此我真係見過有人而一科攞唔到 A 啊，我好似唔知攞 C 加定咩就此退學喎。 嗯， 真人真事嘅喎，喺大學裏頭喎，條氣唔順喎，我呢咁嘅人才攞唔到 A 嗱，呢啲咪嗰個積極心境咯。 咁我條氣唔順，可能將來做咗 Bill Gates 咁勁嘅係嘛？咁但係呢個世界唔一定咁有世界有第二個 Bill Gates。 你再講一次，可能做 Bill Gates， 可能。 咁呢啲喺另外心理學裏頭有個 term 叫 magical thinking 啊，即係叫做虛幻嘅 虛幻的幻想、啊。 即係王子嚟到錫我一啖就可以整個世界變啦，我哋自此就快快落地生。活落去系咪咁啊？ 童话故事永远系咁嘅结局嘅，大家美满，你唔再问落去结婚之后嗰个结局系点？ 嗱，有好有唔好嘅 ，magical thinking 都系心理防卫 自我安慰一个方法嚟啊！ 我过埋年就好噶啦， 嗯， 我立春就好噶啦。 因为我中国人有句说话叫年年难过，年年过啊嘛，系嘛？ 或者我亦都做，譬如我做治疗咧，我都帮过一啲人去面对死亡啦，行最尾嗰段路啦。他哋有啲好強信念，我過埋幾多個月我就好翻噶啦。咁我做咩篤爆佢咧？ 咁啊係， 我做咩講俾聽你死硬噶啦？咁我反而就話：，哎，係啊，即係幾時前面都有希望。咁喺等候呢幾個月去好翻之前，有咩你想做啊？我去幫佢去完成一啲佢擰翻轉頭唔遺憾，亦都。在他要走这段路的时候跟他周围的人留下美好的回忆。嗱这个落返去我咪亦都是跟他积极的。 嗯 哼。即如果他唉死了死了咁即是自我了断啦即是不肯食药或者食。即其实我哋睇我好多的经验我去帮人行最尾那段路的时候他自己求生意志好紧要的。 是。 即是一定是不舒服的插住个喉冻住个猫酥好多嘢但是你怎样能够明天会更好永不放弃。嗱呢个咪即系态度第二就是解困能力啦你諗计啦係咪你要有创意啦。剛才咪讲有啲人去咗做送外卖嘅。而家好多有啲就帮你就将譬如喺而家街市因为我太太都要諗我廿一餐嘛。 一餐， 我太话啦，以前系 真系麻烦，早餐自己搞掂啊，廿一餐。 以前系七餐噶嘛，以前早餐，喂，我同你食唔少早餐咧，有时吹鸡出嚟，而家唔会，有时尽量唔出嚟食噶嘛，咁我太咪要谂够廿一餐咯。 诶，寻晚食剩嗰啲，你听朝早餐啦，咁咪谂少啲你。 喺街市咪有人谂埋啲，同你谂埋啲餸，劈好晒包包俾你咯。咁呢个都系嘛，即系有啲人亦都喺网上自己以前唔识电脑嘅，做咗网红，教煮餸，教整咩，今日食咩餸，然后各样嘅嘢。嗱，呢个你咪积极你解困能力咯，即系人咩山唔转就路转，路唔转人转，你就去谂计啦，系咪？ 即系解困能力系一个好紧要嘅嘢。咁有啲人就系一路困住个死胡同嗰度啊嘛，就喺度谂。是咁啦，咁唔喐个，咁你就真系好难搞啊！就必须要真系要谂下办法解决件事啊嘛。 而呢个咪要实事求是咯。嗱、你如果积极翻啲，你就有啲盼望啊，死硬噶啦，咁我唔会做啊，我点都今晚冇饭食噶啦，咁唔会喐咁咯。所以嗰个积极态度，然后推落去，尽量尝试解决困难。咁當然你積極嘅方向，亦都可以係你成個人嘅老本嚟嘅。 係 你成唔成熟啊？淨係情緒化，有啲人反轉豬肚就你㗎啦。有啲人一嘢即係人生嗱，人生唔係得兩個選擇㗎嘛，唔係黑 定系白，生定系死，你唔系我嘅敌人定系朋友，你唔系我嘅爱人定系我仇人，中间有好多噶嘛。正如你认识我咁耐，我真系有好多强处，不过更多短处。但你唔会净系睇住我短处就同我反台，亦都唔会睇住我强处将我变成偶像。我哋就好实事求是。嗱，当我哋能够积极嘅睇，当然啦。呢、这個亦都喺我覺得喺我信仰裏頭，俾到我好多積極嘅思維、人生嘅態度啦。我睇到唔會有絕路啦，我睇到即係喺我嘅信仰當中，我所信嘅上帝係陪住我行嗰段路啦。呢、这個自然已經積極。另外，心理學都好多研究噶。有信仰嘅人係健康同長壽過冇信仰嘅。 哦，有咁嘅研究？ 有咁嘅研究，同埋咧就唔單止淨係基督教嗱，我要好公平嘅、其他有信仰嘅，當然你唔好信埋啲古靈精怪嘅，有啲好邪嘅或者好負面消極嘅咁嗰啲，我哋都喺人類歷史有啲咩集體自殺啊咁嗰啲，嗰啲唔好講嗰啲啦。 因為世界末日啊嘛，成日。 但係一般嚟講，喺心理學上邊有信仰嘅人係健康過冇信仰嘅。我亦都尊重其他嘅。即系我哋嗱落到去嘅时候，解困能力都系啦。咁解困能力点咧？同你嘅训练有关啦。我真系认识人冇咗工作，但系佢走咗去浸会大学校外课程读宝石鉴证。 哦， 即系佢就系读。 哇，都几开心、啊，冇咗嘢做，日日睇下宝石。 佢做乜咧？就系佢去帮嗱，而家就翻唔到大陆啦。 啊 佢嗰阵时系俾人裁咗出嚟，而家年纪系尴尬到系揾唔到嘢做啦。但系佢自己就咁唔可以就咁算噶，咁佢就真系读宝石鉴证。 哦， 咁佢做咩就翻大陆买玉器，咁买嗰啲原石原本嘅石头。 哇，嗰啲真系好考经验同眼光。 赌一铺咯， 系啊，一样开咗出嚟。唔靓就唔靓， 千四蚊一嚿嗰啲钱咁仔，但系真系一嚿石嘅啫，你睇唔到嘅。咁但系佢就只能够凭经验学过嗰啲咁，然后就买咯。如果买中开出嚟整几个玉额，可能五六万、十万，但系咧可能出嚟就系冇用。咁但系就嗱，佢睇到佢变啊嘛，佢就专系买啲石拎翻落嚟俾人加工，加工完就卖俾。即係佢當批發賣俾嗰啲鋪頭，嗱你開鋪頭咧仲要租金， 有成本嚇。 但係佢咧嗰個佢咪即係就係咁買石咯。咁呢個都係一個轉啦，解決能力。第三咧就係、 都，但係解決能力都要睇埋你個人物脈絡嘅，都會係咪都會有幫助嘅。 咁呢個支持系統幾時都係啦、 啊。 喂，我冇飯開，我吹雞林爾樂，你都唔會有啊！ 我都會幫你一餐嘅，唔會幫人一餐咯。 咁我唔知， 所以有时你头先讲话有信仰嘅人咧，因为佢都有一个叫做信仰群体喺度， 系 呢个信仰群体就成为咗个支持系统喺度。 系啊， 咁啊，你喂如果你嗰度识得一百个人，一人唔帮你一餐，咁咧食咗 一 百一 个 林雨乐噶 嘛，系咪？同埋另外，我谂唔单止好嗱，好实际就佢请我食一餐啦、有人关心我，有人鼓励我，喺我好得好。即係好貼地嘅時候，佢真係拍下我，俾心機阿屈。其實個意義唔係淨係嗰餐嘅。我嗱呢個真係我嘅感覺同經驗。有啲時候我都幫人，而有啲時候我都做。有啲時候，唉，我只係覺得一樣嘢咧。我可能陪你一百人咧，其實都係普普通通。但你最需要嘅時候。我陪你嗰下 嗱，我啊试过啊，我有一年喺新加坡读书啦，咁嗰阵时就靠我嘅女朋友就每个月汇钱过嚟俾我啦。嗰、年咧就真系惨啊，真系阴公。系咩咧？就系已经几蚊得美元同港元点解挂钩嘅？就系嗰阵时啦，就因为哇一路升、啊，一路升到十吓、 啊。 系 啊，我 啲港币汇过嚟咪越嚟越少咯，我啲钱少咗 十进制啊， 系啦、啊，少晒钱咯。咁但系我又唔敢出声啦，因为呢边啲嘢好辛苦，即系俾你啦咁。啊，咁喺嗰边，喂，到我早啲咧，有一个礼拜咧，我就要去一个地方，分享嘢，分享完之后咧，佢应该有啲叫周居费俾我，点乜好嘢，写张卡 ，thank you，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基督教神语啊，即系神与你同在啊嘛，哇，我真系，我剩翻回程车费，我翻到去学院咧，就感恩咧就。撞到我院长，啱啱拍低架车，又嗌我咦啦咁啊！我咩事啊？食咗饭未啊？我未啊咁啊！我哋过去对面食啊！我 哇，我冇钱啊，冇钱我请你食咁。嗱，嗱呢个及时雨啊，真系俾我 你嘅天使咯， 系啊，真系好大鼓励，佢唔知噶。咁跟住咧就我就要再要面对下一餐咯，点咧即系食完中午餐，我都费事担心啦。咁点知到傍晚咧，我就周围走，我好中意周街走啊。又上我三楼英文部，咁我同英文部啲人就成日喺度聊嘅倾偈，成日见到一个我好熟嘅人，我喂你做乜喺度啊？佢话系啊，今日得我一个人咁啊，因为我想睇下有冇人有啲饼干啊，啲等我挨咗嗰晚啦，有冇我有冇饼干啊？佢话诶咩饼干啊？今日我生日喎，咁啊，我话你生日嚟啊，我哋一齐出去食饭。我唔好意思，我冇钱，我请唔到你。我请咁啊，我生日嗰点会请人食饭啊？系啦，今日我请咁啊，我嗰日遇咗两个天使。 嗱，呢个就系我嘅信念啊嘛。嗱，你讲啲经验我都有，我都好记得我读神学嘅时候，有几年时间我系冇钱食早餐噶， 嗯， 就系食晏昼学校提供嘅宿舍，即系嗰个膳食。不落翻去，譬如到而家，我有啲时候人哋吹鸡，我都好努力帮，因为我好知道我陪嗰人100日都冇意思。 系， 当我佢好需要嗰刻，我去陪一下佢，我去做某啲嘢。那個就是聖經所講的一杯涼水嘛， 嗯， 即是我最 hot 的時候你那杯涼水就是哇 真是救命的啦，是不是你給黃金我沒用啊，是不是 而我們人生的路上我們有一群人無私的是不求自己回報和利益，即是願意，因為我想落到去就講到相愛啦， 嗯， 我們群體的相愛其實就是我們整個信仰的識力場那個標記來的嘛，嗯，咁我谂呢个都系人生一个解困能力好重要。咁第三就系嗰个忍耐力， 第一就系积极态度，第二就系解困能力，第三就系 忍耐力或者毅力咯。有时呢个样嘢叫汗水命长。 大家研究就话年青人嘅忍耐力系弱过上一代好多噶嘛，嗱正常噶吓，而唔系一个负面嘅评论。 我哋训练佢出嚟噶， 系啊，因为佢哋乜都好急促噶嘛，吓点会等得会排得队啊？唔得噶嘛， 系。咁但系即系我哋呢个世界都系看谁命长， 嗯， 我挨咗耐就赢噶咯， 嗯， 即系呢个我仍然记得我细个睇 Rocky 嗰，那个嗰套戏，阿史泰龙即系佢讲一样嘢，佢同个仔讲，佢阿爸你打拳嘅时候咧，俾人打到咁肿晒，你痛唔痛噶？好痛噶， 嗯， 佢点解你仲打落去？佢话因为我知道我挨多一圈，即系挨多一场，那个环境可以唔同晒。 哇， 即系呢个就 是，呢个紧要啊！呢，這个 系咪嗱？佢哋打四场，咁我第二场已经掉毛巾，我输咗啦，咁， 嗯， 就玩完啦， 嗯。 但系我可能挨咗啲三分钟，我睇住上面嘅大钟，挨咗三分钟唔死得， 嗯， 我下一场可能又唔同咗， 嗯，我唞一唞翻嚟，可能唔同咗噶咯，咁。 人生有时我好难顶啊！我个老细系变态啊咁。但是好多时候个老细走先过你㗎喎。 嗯。 只要你唔好自己辞职。 你心里唔好就助佢，不过个局面可以咁变。 係咪呢个世界每天都变㗎嘛。我哋唔好自我了断。我哋唔好自己辞职先，我哋唔好自己放弃先。 嗯。 係咪咁样落去嘅时候，正如你求都系啦，突然间有两个天使。 嗯。 突然间嗰，那个雨乐我请你食饭，嗯。然后嗰个话我生日我请。 是啊。 是不是第二朝嗰个又话我结婚几日我请。 哦，第二朝 OK 咗啦。我果系难过嘅，第二朝早学院有早餐食㗎啦。 是不是即系人生我觉得有时就系咁。嘻嘻哈哈，所以圣经你睇好多嘢，譬如哎呀真系衰，我真系甩唔到。成本腓立比书咧不断讲快乐快乐，你要喜乐， 嗯。 但你要记住，保罗写腓立比书嘅时候喺监度写噶嘛， 嗯， 坐紧监噶嘛，唔系好似而家嗰啲监咁舒服噶嘛。你睇下佢嗰种积极嘅态度，嗰种向下嗰种好踏实嘅生活态度， 嗯， 向上有嗰种盼望，周围嘅人系佢支持，我谂呢个已经哇。有足够资本向前行， 系啊！积极嘅态度咧，就听一听阿罗文嘅前程感受啊！ 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江新的希望，互助互赖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

摆在便利店那里发售。他当时估其他作者应该会写超级英雄，所以自己就用一个超能坏蛋来做主角。第二年又应编辑的要求，续写了四篇，用新台币49元的口袋书形式出版。由于对象是年轻的恐怖小说读者，所以他用悬疑恐怖的外衣来到包装奇幻推理。相隔九年之后又加了四篇，终于在2020年出版了这一本《气球人》。 基于以上原因，《气球人》有别于一般推理小说，带着漫画般的奇幻设定，书中主角只要接触对方的皮肤就能够输入指令，使目标身体好像小丑扭气球一样将他的部分充气、膨胀或者扭曲，最后死亡。气球人凭着这一项突如其来的异能，改行做了职业杀手。全书的9个短篇故事以气球人所犯的案件为经，以时间为纬，彼此环环相扣，轨迹和高潮一个接一个，让读者好像进入了游乐场玩晒所有机动游戏那么过瘾。 读推理小说和看魔术表演一样，就算明知道过程中会有掩眼法，但是表演者往往可以用很精彩的演出夺走你的注意力，令人在眼花缭乱地投入他们的把戏里面的时候，不知不觉已经堕入圈套。在这个层面上，陈浩基可以说是一个出色的文字魔术师。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气球人》，作者陈浩基，由奇幻基地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今晚咧就讲职场逆境寻出路啊！咁啊，威威豪博士啊，多多屈头先就提到啦，即系呢个面对呢个逆境咧，就有三种嘅态度，就系、是、积极嘅方向啊、解困嘅能力同埋忍耐力。如果系咪有三种态度，真系可以咸鱼翻身嘅咧？多多屈， 咁呢个世界永远冇绝对嘅，但系你有更大机会啊！ 系 即系你读咗书唔一定成绩好，不过唔读书系肯定唔好啊！咁你。读咗书咁啊，可以向即系读更多机会啊。譬如头先讲嗰啲，全部都令到你可以喺更困难嘅日子都挨过去噶嘛，系、 嗯、 咪？譬如净系忍耐力咁，我谂大家都知噶啦，即系挨到耐，挨多一场，可能就已经唔同晒。所以我好多人都可以系噶。我同我老婆闹完今晚就反台就话离婚。嗱、 嗯， 有好得意研究啊，即系访问咗。幾大數量的離咗婚嘅人咧，兩年後佢哋覺得有啲遺憾嘅。 遺憾係咩咧？ 當日點解唔盡力啦、 哦？ 其實當日做多步可能唔使咁。 嗯， 係咪？呢個世界有啲時候，如果我哋忍耐力，當日我哋係可以算係好唔開心，不過等睇耐啦，等落去啦，拖下啦。人好得意噶嘛？呢一刻嘅情緒好絕路，但下一刻嘅情緒又可以 就見到小曙光都唔定啊嘛。 係啊，喂，有時自己過分咗啦情緒、嗯，有時對方過分咗啦。 因為雖然地球是圓的，但個天空都係轉噶嘛。你忍多一分鐘，個天空就唔同咗噶啦，係咪？ 我哋讀聖經有一句係每早晨都係新噶嘛。 呢、這個好緊要噶，即係每一朝早你起身咧，你都話俾自己知咧，原來起到身係應該要感恩嘅，係嘛？真係唔係講笑啊！呢件事 啊，飲到水係感恩噶、嗯。有人我常常探病係揾棉花濕口噶咋。 係。 特別我啲長者探一啲比較嗰啲，係因為個吞煙出問題咧、嗯，你 如果真係俾水佢飲，佢係真係可能吞錯咧，落錯去咗肺咧，就肺炎噶啦。好多長者特別長期病患瞓牀嗰啲係肺炎出事嘅、 嗯， 所以你唔好以為哎呀得水飲水咋，飲水其實每一樣都係祝福嚟噶。 係， 其實人生我哋，所以我咪成日講噶嘛，感恩嘅人係快樂嘅人嚟噶嘛。 嗯 当你体会到你拥有几多嘅时候，你就更加珍惜噶嘛。有啲人最攞命就系树叶都落晒啦，闹人为快乐之本啦。 其实咧，你树叶落，你都识感恩咧，你就会开心嘅。嗱，我试过，即系我最近屋企发生一件事喎。 系 喺两年前咧，新年有人送咗盆兰花俾我哋。 系 咁啊。咁啊，蘭花冇曬啦！咁啲人話你繼續擠喺個騎樓嗰度，因為我而家嗰間屋有個騎樓嘅，咁啊，俾又淋水，咁啊曬太陽，唔好太勁嘅太陽，有機會佢開翻花噶咁啊！咁我哋 你唔信啦？ 唔係唔信，我哋真係擠出去，咁咪淋水啦，又喺度淋，又諗下啊，真係得唔得嘅咧？喂！两年咯，你冇讲笑啊，系咪先？有时唔记得淋，哇，唔记得淋啊，大事。咁因为基本上我就已经唔使飞咧，就应该日日都记得淋嘅。因为换咗个飞熊咧，又佢又未必记得淋啊，又话俾你听，你淋咗咪淋咗，其实咦冇水嘅嗰啲呃我咁样。吓、啊，突然间有一日，我瞓醒就见到开花、啊，哇，真系开心到不得了啊！我觉得嗱，原来你喺度忍啦，一路忍啦，嗱，你唔忍得抌咗嗰盆兰花，咁、yeah. 就拜拜咗噶咯。人生有时真系咁噶。 我谂呢个世界好多嘢啊，譬如我唔系好识植物，好似听讲橄榄系要种几年先有啊。嗰啲好多好特别嘅嗰啲嘅植物，可能系种有啲系十几年先有果子啊。咁呢啲嘅植物。嘅時候，我哋係咪學會信任，學會向前？而我又喺我嘅信仰咧，我覺得上帝係常常有天使圍住我哋噶嘛。喺佢嘅愛嘅當中，嗱，我又分享住啊。我以前揸嗰部車咧係五人車嚟嘅啫， 係 Toyota 好啦，係啲入嘢啦。咁但係突然間有個朋友唔見咗耐啦，即係話阿屈。我买部车俾你啊！我做咩买车啊？佢话我部车新噶，用咗都唔够几千米噶咋，我想卖，我点解？嗨咗花少少，我整翻啦。不过唔中意花咗嘅，即系佢中意啊。 完美主义者 吓，咁、啊、我就觉得佢系咪揾我笨啊？定系咩啊？我一半，佢话我好平啊，半价卖俾我。我话点解啊？佢话我拎去车行，我拎翻嚟话会要换个地步，佢都话半价，我益。条蚀我不如益你咯，但我唔需要换车，佢又哎又西又塞我，然后最后再减多两万，咁即系我话咁你咪蚀两万，佢话我唔要，咁然后佢又话，后来我就话咁我部旧车点啊，我帮你搵人买埋佢， 哦， 咁我都最初我都真系 好到咁啊， 吓、啊，即系我只系觉得佢做咩呃我买部车咧，但好得意我买完部车咧就好得意啊，我外母中风， 哦，咁嗰部系几人车先？ 我八人车嚟， 八人车嚟嘅。 我先头五人车，我仲买车。咁就外母中风，有一部轮椅。冇几耐，我妈又唔行得，两部轮椅。嗱、我车佢哋翻教会噶嘛，以前五人车啊搞掂啊，而家真系成棚人摆两部轮椅。后来我外父又病埋，全部我都觉得啊，好得意啊！如果即系天父喺嗰度咁样特别为我。是我想都未想过就为我预备了一架我买得起的八人车、而在那段时间那几年是我很需要亦都很帮到三个老人家因为我很知道我不车他回教会呢他们就个个礼拜就运在家里了 因为心境就差了很多了因为你运在家里嘛 特别长者啊社交接触是很重要的、 嗯、 所以那些你见到呢翻教会长青团嗰啲好鬼死风骚 啊！一系咧，你就即系好似而家外国咧、欧洲咧就点咧兴用咩咧？就用个人工智能啊，机械人啊，就同个老人家倾偈。 系 吓、啊，不过唔好讲错嘢，即系佢唔好讲粗口啊，讲咸湿笑话嗰啲话，即系佢会识学识嘅。咁嘅时候咧，嗰个老人家情绪都好啲 嘅。咁好过冇啦、你见到另外一批坐喺公园呆住。因为听人捉棋口多被人闹，但系亦都你有时好得意嘅。我去行公园，见到有啲分别分开坐嘅老人家， 嗯， 铺低系男性， 系 呢个男性，男性系唔识得社交嘅。 嗯， 所以女性咧翻团契啊，翻咩咧好威风骚啊，有唱粤曲啊咁嗰啲，好鬼死开心。 因为老公死咗，特别风骚嘅。 同埋我又觉得，譬如我觉得最近真系好好、啊。教啲青年人咧，个个去探啲长者，然后教佢哋 Zoom， 用个电话 Zoom。 因为其实咧，女性咧，当个丈夫离世之后咧，佢啲我哋头先讲咗，一般上我哋个适应能力系比较高嘅，佢都要生活噶嘛，咁佢都要即系一系就好唔开心继续生活落，一系就揾个开心嘅位置生活落去。咁、如果佢谂到，喂，嗰、那个丈夫离世都系想我开心咧，佢就好有动力啊，继续开心。咁、但系头先讲嘅嗰啲嘅方法，系咪真系可以令到佢咸鱼翻身嘅机会高嘅咧？ 咁我谂就咁 by common sense 一般常识，我哋都觉得佢总比一个人乜都唔做嘅好嘅，系咪？即系呢三种系内在力量啦，嗱，加上外在，你头先讲个群体支援啦，系咪？另外亦都可以讲下就系嗰个人，我头先提一样嘢，肯唔肯增值？接受訓練培訓啦、我頭先咪講個識德軍係變咗做買賣嗰啲原嘅玉石咯。 係嗱，而家咧政府咧就好多一啲嘅俾你學嘢嘅，咁啊有埋學費俾你啊，俾你嘅，咁津貼埋你去學嘅，你翻齊就得噶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喺個逆境裏邊咧，你話喂唔一定要轉行啊，你揾一啲自己有興趣嘅嘢學一下先啦、啊。咁可能真係學一下會轉咗行噶、 啊。而有即係你總令到人你自己增值嘅時候，你唔知前面際遇。另外一個人講俾我聽，佢移民啊，佢嘅專業喺香港係不被承認啊。嗱，你唔同國家就唔同玩法啊嘛，所以而家你 CIPA 都係講緊咩專業互認啊，討論緊香港嘅醫生去到大陸點啊，大陸醫生落到嚟我哋又唔制啊咁。Anyway， 呢個係專業資格互認，佢冇啊，但佢唔知點解佢只係有心諗就係話，我係中國人，我去到外國移民，冇理由衰到我啲國語衰過外國人噶。 啊，唔係啊，有機會衰過㗎。 係啊，所以佢就話講得冇可能啊。咁所以佢咧就喺香港。即係讀國語喎，喺移民之前嘅一年啦，佢就唔係衝動話走就走嘅，佢咧係真係即係預備 有所裝備學定曬 嚇，咁佢就覺得去到做咩好咧？嗱，我做唔翻而家專業噶啦，不過啊都，我佢只係諗一樣嘢，不如我學下國語啊。嗱，佢真係攞咗中級證書、高級證書嗰啲，你學國語有得考噶嘛？ 係啊， 咁佢去到外國竟然揾到嘢做， 哦， 人哋 就係教普通話。 唔係教普通話，即係嗰個係政府機構添嘛。佢做一啲服務咧，去即係接待新移民啊嗰啲咁咧。咁見到佢識講國語，而且有證書證明佢識講國語，咁就請咗佢啦。 哦、啊，嗰啲又證書好重要㗎嚇，好緊要啊。 咁佢都諗唔到啊，原來我學國語。竟然對我將來有用，咁其實我哋好多嘢都有用嘅啫。咁慢慢可唔可以落去？我哋都有諗啊，曾姐，你頭先諗係一個出路啊。另外好得意啊，我行鴨寮街啊，行各樣咧，佢哋夜晚嗱日間嗰啲鋪頭閂曬，到夜晚咧係幾層即係營業嘅。原來11点到咧，10点到11点之后到咧，就有人拎旧嘢出嚟卖噶啦。 系 一路卖到2-3点嘅。咁、因为点解咁夜咧？就系、是、等啲嗰啲食环署啊，嗰啲小贩管理局收工，一收工咧，小贩管理局咧临收工就影咗双辣条街空咁望出嚟，佢一走咗咁就出嚟摆档。到3点几之后咧，佢哋收工噶咯，即系呢批卖旧嘢，另一批公公婆婆出嚟卖啲更旧嘅嘢。 哦。 更平， 总有市场。 你卖衫、卖鞋、卖咩？咁佢哋就好似甚至以物。 嗱，我哋唔系鼓励人违规犯法啦，记住。 哦，我描述啫，我纯属报道啫，我纯。咁佢哋就好似以物易物咁样咯。嗱，又系生存紧。我真系买唔起对新鞋。 同埋你估佢唔到嗰啲嘅地摊咧，嗰啲咁嘅嘢咧，觉得。喂，有冇人买噶？即系咁，真系有人买。 当你咁，你就唔系嗰个阶层咯。 系各花入各眼，我真系原来。 即系可能我哋哇，点会买噶？哇，呢啲匙羹咁都买噶。但系可能某个阶层呢个就帮到佢。佢嗰少少钱一个几毫， 俾个公婆婆就帮咗佢，而嗰个负一个几号就买到嗰样用品嘅人，佢亦都各取所需咯，系咪？咁同埋我亦都觉得，即系呢个世界总系好好感动嘅，互相有人帮助嘅，有好多感动图画啦。阿明哥个个礼拜派饭，日派饭， 嗯， 真系唔需要噶嘛，我做咩要选派俾你啫？但卻成為了很多人祝福啦！我成日覺得呢個世界總有很多人令我哋感動，當然亦都有人令我哋嘔心嘅。 誒，嗰啲算啦，你唔好記嗰啲咪。 讓我哋做感動別人嘅人啦！我哋經歷咁多天使，點解唔做？有一日我哋都成為別人嘅天使咧，係咪？所以譬如我啲教都有時候喺其他人吹雞，叫我喺醫院度幫乜嘢啊點，我總係樂意幫，因為我頭先都講啦，一杯涼水啊。在我最需要的时候，那杯就是我人生的祝福。 所以有时人生你就不要看到自己一定要做一些很伟大的事，或者一个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反而呢就是一些你做一些认为不是太伟大，但可能那件事变成很伟大的。就是德兰修女在印度去执返嗰啲臨死嘅病人，俾返个尊严佢啫。即係件事唔係好伟大呀。咁但係原来一做出嚟呢，就真係全世界觉得件事好伟大。 对。同埋 BBC 电台访问过佢，我仍记得佢嘅访问。佢哋问嗰啲做啲嘢咁有咩意思，有咩用啫。嗰啲人都死㗎啦。佢执返返嚟，你同佢冲个凉抹个身，等佢死得有尊严，喂饱佢食一餐又睇佢死。如果 what you have done is just one drop in an ocean， 好像大汪洋的一滴 水有何用、啊、 是不是？但是德仁修就说 But I believe， 我相信这个世界因此可以变得更美好， 和滴水可以成河，汇水成河。 你和我不去做这一滴却令世界更美好，你和我汇聚就成河。我仍然对人类有盼望，仍然对这个社会有盼望。疫情是对我们有困难，现在很多人心的撕裂，我们虚空有困难，但是你和我都做好我们生命的一滴，你盆兰花都开啦。 系啊，即系咁几滴水，咁几滴水佢真系开咗，真系哇！我今日我见到连下边都开埋，即系佢最顶嗰层开咗，因为可能嗰个吸收个阳光好啲咁啊。而家连下边嗰层都开埋，我好想象唔到嘅，嗰种生命力噶。咁再有时，我觉得你接触个大自然咧，即系睇到啲生命力嘅时候咧，你又觉得哇，即系哇咁都得，咁你就真系俾自己好大鼓励。 突然间天地阔，心就宽噶啦。即系我哋将来，我哋所以成日笑嘅。我哋如果将个头拥到埋本书，贴到唔够一寸，我哋乜都睇唔到噶嘛。褪、后我哋先至，你拥埋去只系睇到墨迹嘅，但系褪后你又睇到文字，睇到图画。将我哋所有住拥晒落我哋嘅困难，我哋永远冇出路噶。褪后一步，你就天地阔，心自宽噶啦。人生苍茫，但系我哋知道总有方向，总有人爱你、关心你人喺附近。所以人生有梦，亦都有爱相伴。喺我信仰度有上帝陪伴，我又觉得总行得过咯。 咁同埋咧，如果喺个人群或者社会里边，你见到好多好负面嘅嘢，或者令到你失望啦，又或者嗰个嘅逆境好似无法解决嘅时候咧，其实应该抬头望下天，即系个天咁辽阔，咁总会有一个出路俾你，咁你嘅人生就好唔一样啊！ 而望下天嘅时候，你望阔啲，就总唔会净系见到悲哀，其实都仲可以见到兰花。 系啊， 呢个世界总有黑暗，亦都有光明；总有温暖，亦都有痛苦。咁我哋人生阔一啲嘅时候，总我觉得自然的心境都阔啦，系咪？咁呢个就系、是，所以我成日有本书叫《快乐系个选择》啊嘛， 系， 即系你点样睇你嘅人生，点样经验你的人生，点样有人系可以令到自己越走越跌噶？正如刚才讲，即系双重嘅伤害，我被裁员已经惨啦，仲要接受唔到自己踩到自己一脚，但系调翻转头，我哋睇翻你话望翻个天啦。刻意望下周围有冇美景啦，刻意做成云嘅天使啦。其实付出嘅人都快乐噶，祝福人嘅人自己都幸福噶。咁呢个世界咪欢乐好多，快乐好多咯。 好啊，我哋多谢阿多德屈嘅分享啊。咁啊，听晚咧，我哋嘅节目咧由邓达志、黄宗显医生同埋郑浩林系负责嘅。我哋分个题目叫做《跨性别人士嘅挑战》啊。最后会送上一首歌，叫做《原来未忘柯公允》。 匆匆，回匆匆，为了是圆梦。成长中遗憾是哼出的声线，你却听不懂。园中花儿静待，未有被爱宠。尘封的伤口被揭开，不能乱碰。 的光线极美，幻想天空里。